有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Raz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四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eightie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z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And your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一小时正式开始了，那就是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持放音乐享受的这些个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您分享更多的能够带给我们 easy listening 这样的一种听觉质感的音乐，来自于各种各样的音乐家们他们的代表作品。而稍后我们也会听到一些你非常耳熟能详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 Soft jazz and I love her。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刚刚这一首歌呢，叫做 And I Love Her。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让我们想起了很多的经典的诗篇呢、啊。那其实呢，听到这里会发现 And I Love Her 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另外的一种演绎的方式，是来自于英国的歌手 Passenger， 他们也曾经为我们来去演唱过一首 And I Love Her。 那今天呢，时间所限，这个音乐类型所限，没法跟朋友们慢慢去分享更多的音乐版本，但是我们要跟着各位朋友们的一种联想，希望你能够来去喜欢这样的一种安静的吉他的声音，在音乐的弦声不断当中去游走一下。但是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首音乐作品，依然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作品，叫做 Here and Now， 就是现在。现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能够听到的音乐都是 Is it listening 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给你释放的一段音乐享受。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奏驾到节目当中。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here and now, you bring up similar instance from the past. Here and now, 此时此地，就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能够听到那种轻松的音乐状态。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了。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这样一段音乐作品，叫做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这是来自于著名的乡村词曲搭档 Mike Fred 和 Alan Shapling 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著名的美国乡村 Blues 女歌手 Bonnie Raitt 也在1991年的专辑当中叫做 Lucky of the Draw 当中演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她把歌曲的速度放慢了之后，演唱里面会带有几分的宁静沉郁，还有一点点的伤感的色彩。而在钢琴家 Bruce Hornsby 他的钢琴版本当中，也能够让我们陷入听觉的沉思，而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却是 Sax 的版本。而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也是来一样让这个 Bonnie Raitt 赢得了四项格莱美大奖，在1992年时候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面也去演绎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来听个片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ic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天权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大部分地区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空晴朗，空气较为清新。不过中午到下午偏北风较大，阵风有7级左右，还是在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防寒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2018年央视狗年春晚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TFBOYS 将第三次登上春晚舞台，演唱著名音乐家何沐阳操刀创作制作的《我和2035有个约》。这首作品聚焦青春，致敬未来，歌曲风格轻松活泼，极易点燃现场气氛。以暖心情歌给歌迷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手品冠在北京举办了见面会，发布自己加盟泰和音乐集团后的首张专辑《言外之意》。专辑中，品冠一方面承袭了自己暖心情歌的路线，一方面也寻求突破，让音乐元素更加丰富饱满。专辑更以品冠非常擅长的乐器吉他贯穿，强化音乐性。从3月15号开始，大棒乐队将开启他们2018年的新一轮巡演，演出首站登陆泉州。大棒以新专辑《观念》做出警示，请勿对科技和未来世界给予过多的贪婪幻想，清醒地活在现在，活在当下的地球才是最重要的。英国辣妹组合风靡90年代，从最初的5人团体到1998年的4人，虽然仅合体出道5年就宣布解散，但是他们带给了当年少女许多正能量。如今在制作人塞蒙·福勒的努力下，他们即将再度合体，预计将会参加电视节目、选秀节目以及各种代言，推出精选专辑等等。

相信这样一段音乐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小时都是这些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而耳边您不能够错过的音乐就是我们最熟悉最爱的 Tears in Heaven。 那像这样一段音乐呢，其实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悲情的故事，但是由于这样的一段故事和相关的音乐，也使得他的原创作者 Eric Clapton 在整个的欧美乐坛当中有着吉他之神的美誉，也让他有更加高的知名度。而且呢，在1992年时候，他也为电影 Rush 创作了原声带单曲《泪洒天堂》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一边唱，他一边会说到自己心中的一些个悲痛的感觉。歌词里面也会有说，你还会认得我吗？假如在天堂相遇，一切是否会依旧呢？假如在天堂重逢，跨过那道门，我清楚那里有安宁，我知道在那天堂当中再也不会有眼泪。当然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经历，所能够让我们理解更多的还是音乐本身，以及音乐背后可能我们无法去述说的一些故事。在1994年的时候， Eric Clapton 他的唱片原声作品集也为他赢得了6项格莱美奖。在当时的颁奖晚会上， Clapton 他的演唱就是这样的一首令人让我们能够黯然泪下的泪洒天堂 Tears in Heaven。 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而下面的一首作品我们可能也是有所耳闻过啊，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收录在1972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好歌。 This Masquerada。

这样一段音乐作品叫做 Where is the Love， 当时呢最早是出于他们黑眼豆豆他们的歌曲了，而像这样的一种版本呢用萨克斯风演奏的歌曲其实我们真的还挺少见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朋友们来去开拓一下眼界咯，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 Where is the Love。 啊，其实呢不只是 Black Eyed Peas， 之前呢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也在这个歌曲当中去现身过，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像是 Louis Armstrong 也曾经演绎过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被翻唱过很多很多版本。那今天我们听的版本呢就是刚刚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版本，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悠然自得就对了。 You're My Lady 也是我们今天第一小时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aise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节目歌单您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常先生，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以及凌晨2点到4点为您呈现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第二个小时节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话说刚刚的一首开场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年的格莱美乡村大赢家 Chris Stapleton 带给我们的 Broken Halos。那么13:04呢，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来继续重温那些个在今年的格莱美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提名和获奖收获的乐队组合，还有那些个唱作人们他们的好作品，以及一些本周的热门最新单曲，也依然不能够错过咯。刚刚听过来自于 Chris Stapleton 他们的乡村音乐之后，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 Crazy， 能够听到那种真真切切的嗓音哈，来自于 Las Frances featuring David Benjamin。 Oh love, can we turn these words into a song for them to sing along to when I'm gone, for them to sing along to when I'm gone. Oh love, let me be the one to set them freeI will give them every part of me, put my heart where everyone can see. 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call me crazy. You can call me whatever you want, but that won't change me. I just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says, I'm gonna make it. 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so what if I am crazy?Crazy. Oh Lord, this is so much harder than I thought, but I will give them everything I've got. One day I am gonna prove them wrong. Oh Lord, let me be the one to set them freeI will give them every part of me, put my heart where everyone can see. 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call me crazy. You can call me whatever you want, but that won't change me. I just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says, I'm gonna make it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so what if I am crazy? Now's the moment I've been waiting for, love, and I have to risk it all. 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call me crazy. You can call me whatever you want, but that won't change me. I just don't care what the world says, I'm gonna make itThey can call me whatever they want, so what if I am crazy? Crazy. too many goodbyes. To look love in its eyes and find what you will find. But we won't know till we try. So take me all the way tonight. Ooh, yeah, you got me, baby. And I feel your body calling. And I know you feel it too. Oh, you got me, baby. And the way the night is going, I think I might leave with you. So baby, just come on. Raise Mix 节奏驾到。 话说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听上去很有动感，对不对？这是来自于今年只有18岁的一位歌手，叫做Francisco Yeti 带给我们的歌曲了，叫做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就是叫做 Come Over 哈。话说这样的一位歌手 Francisco Yeti 呢，他是一位加拿大的歌手，而且他的一种辨识度很高，那是因为他的发型真心是能够让我们觉得，哎，这个赵英俊来了嘛，是满头的小卷发哈，一种爆炸式的很有年代复古的气息的歌曲。当然像这样一首歌是只是发行在今年的2月2号，也是本周刚刚发行的一首热门单曲，一下就可以能够来到这个新歌榜当中去。所以说我们还对于这样的一些新的歌手们应该多多鼓励一下才是咯。那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king Here Comes the Beat， 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歌曲。那么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些都是比较热门的流行音乐，但是也有些热门的歌手，他们的流行音乐并没有那么的热门，但是却是刚刚新歌上榜，也是在本周全新来到这个欧美全新榜单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 iColourPop， 一首这什么语啊，就是斯洛文尼亚语是吗？来听一下下面的歌曲，我非常喜欢它的调调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起来去唱一唱试试看了啊。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3:20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贾老板啊 Justin Timberlake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这也是作为一个10座的格莱美大奖加上4座艾美奖得主 Justin Timberlake 他的第4张个人专辑 Man of the Woods也是在今年的2月2号刚刚发行的，而且呢，这其中1月5号时候呢，也是出自专辑的第一首单曲，这个 Filthy， 歌曲和 MV 也同步上线了。而这样的一首单曲呢，由这个音乐鬼才 Mark Romanek 指导，而这已经是两个人的第2次的合作。但除了发行专辑之前呢，他们已经有3首的 MV 发行过了，而且每一支 MV 都是跟不同导演一起合作的感觉。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当时在2月4号在专辑发行了2天之后，这个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还登上了全球盛世超级碗的舞台，也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啊！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来去关注也是另外的今年的乡村演绎的非常棒的一个团队 Little Big Town 带给我们的 Better Man。 Probably better off on my own than loving a man who didn't know what he had when he had it. And I see the permanent damage you did to me. Never again, I just wish I could forget when it was magic. I wish it wasn't 4 a.m. standing in the mirror saying to myselfYou know you had to do it, I know. The bravest thing I ever did was run. Someti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can feel you again. But I just miss you and I just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And I know I had to say goodbye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And I just miss you 这首歌 Little Big Town 的 Better Man 也是在今年的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上面去现场演唱的一首歌曲了，所以说他们当时呢整个团队一出来，整个这个全场啊就被震撼到了，因为他们四个人是从这个地下升上来的感觉，而且呢这样一种光影的配合之下，这个就好像让我们看到了当年的阿爸的样子。Better Man 当然也是获得了今年的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乡村表演组合的一个奖项，那这也是给他们一个莫大的荣耀了哈。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Mark Hughes featuring Martins 带给我们的 Remind M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查询歌单的方式很简单，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啊，记住哦，是声音的声哦，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查询列表详情。Radio 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千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卷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out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I'm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I work this out? Can I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all m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I've been thinking out loud all day. Don't let me down. Can't live without my babe. And she wanna leave, but I think it's easier if you let me be.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me, girl. Just think about it, girl. You still know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yeah. I know you into diamonds. I can tell you everything defining you. But I'm like, hey,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这是来自 Maroon 5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 Wait， 等待。那等待总是有一些个好处的，那是因为等待总会有一些新鲜的歌曲能够扑面而来。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歌曲都是一样的感觉哈，那是在我们在上周刚刚发现的一些全新的榜单里面的热门单曲了。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在可以说是在一月底的时候这样的一次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当中的一些热门的演出的盛世歌曲。那么下面一首歌来自于 All City， 他们又有新歌出来了哦，不是要以为他们已经沉寂了，但他们还真的有新动作。 Now all heroes wear capes。 那么继续关注下面的音乐，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查询歌单的方式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哦。 All City， Not all heroes wear capes， And pull my face till I'm down， Radio Edition。 He doesn't fight crime or wear a cape。 He doesn't read minds or levitate。 But every time my world needs savingHe's my Superman. Some folks don't believe in heroes 'cause they haven't met my dad. He loves his workshop and rock and roll. He's got a hot rod and a heart of goldYou could say he's a man of few words, but he talks a lot within. And even though I'm a little taller, I still look up to him. He built me a house in the arms of a tree. He taught me to drive and to fight and to dream. When he looks in my eyes, I hope he can see thatMy dad's a hero to me. Rust-ridden fenders and doors full of dings. Somehow he can fix about anything. I didn't think he knew how to cry. Till our dog died that year. He doesn't always say I love you, but I can hear him loud and clear. He built me a house in the arms of a tree. He taught me to drive and to fight and to dream. When he looks in my eyes, I hope he can see that my dad's a hero to me. Razormax 节奏驾到。 Yeah, I'm a fighter and I made it through. Solid gold survival, that's my attitude. But I didn't know I had to be your hero.So in your life 间关系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第二小时节目当中还只能再听一首歌的内容了啊。那我们来选一首呗，那就选一首来自于 Sting featuring Shaggy 带给我们的 The Make Me Wait。 Shaggy 他的声音呢会非常有特点，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内容，会来自有一位日本的 DJ 啊，新都南特穆勒带给我们他的作品。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详情。当然还可以更加关注一下我们每周的推送内容，那里面还会有相关的贺年海报之类的哈。但这也是我们在今年啊这样的一个今年的最后的一个周末了，在周末当中的最后的两期直播。那么下次的直播的话呢，我们本周直播完结束呢，在下次的直播将会是在2月24号和25号两天，期待一下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d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Just wanna run with it, I don't wanna fight this. I ain't rushing you to make up your mind. Just wanna put some more quality in every time. Come on girl.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I can't wait no for love you. To think I'm rushing you. I know you like to take your time. I'm already sold on the idea of you and I. Just tell me where I need the sign. Caus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a while, girl, and I know what works for me.What you want, girl. Cause I'm already where I need to be. So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you. I can't wait no longer.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you. Say what? You don't wanna run.And I don't wanna take my time. I'm putting everything on the line. They say that true love's hard to find. I'm ready now to make you mine. Don't make me wait. 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话说像今天这样的电子音乐您还喜欢吗？这样的一种开场，我觉得能够给朋友们更多的一种电子的释放感觉啊。来自于日本的一位 DJ 叫做 Shingo Nakamura， 啊 Shingo Nakamura 他的作品，那能够让我们听到就是那种带有一种空灵很遐想的 house 音乐，我们称这样的一种 house 可以叫做 progressive。 如果你正在驾驶或者你正在闭眼聆听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把音乐开大一点点，让自己去沉浸一下。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这里就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作品来自于日本的 DJ 制作人新歌那开幕大带给我们的作品，我们看到他对于音乐的一种整合能力是相当能够有一种灵魂的把处的，而且能够让我们听到 There For Me Burner 以及 Self Enough Sound等等音乐作品，同时他也用他娴熟的一些混音技艺能够在现场带给我们一种像丝绸般流动的音乐质感。这里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曲列表，现在您就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详情。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我们都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了，就看你来不来了。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别样的文化，开阔的土地，绚烂舞步，踏访纯粹的爱尔兰风情，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传统乐器奏响纯正的爱尔兰之声。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了？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大部分地区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空晴朗，空气较为清新。不过中午到下午偏北风较大，阵风有7级左右，还是在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防寒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上个时段我们关注了北京京味演出，现在来看一下洋味儿。多个国外的知名团体将在节日期间登上京城剧院舞台。在保利剧院，俄罗斯芭蕾舞剧院将携睡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三大经典剧目上演连连看。风靡全球的爱尔兰踢踏舞凯尔特传说将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上演5场。乌克兰基辅儿童芭蕾舞团将在北展剧场和北京剧院带来一台专属于儿童的芭蕾舞天鹅湖。欢度春节离不开笑声，海淀剧院一改往常演开心麻花作品的常态，今年春节为观众献上你说我笑戊戌狗年新春大拜年名家经典专场晚会，汇聚李金斗、李建华、李增瑞等著名相声演员，德云社、嘻哈包袱铺等相声团体将带来60多场演出，带领观众欢乐过大年。最后来关注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开启新一轮演出，演出时间将持续到2月14号。在《希望长安》一剧中，老舍以地点为线索，介绍了招摇撞骗的主人公辗转多地的欺骗行径。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的音乐当中，你可以听到好像是天上在往地面上面在扩散一种声音的质感，我们可以听到水声，听到那空气的流动的声音，听到了云和天摩擦的声音，听到有些人好像在呐喊，听到好些人有些在低吟浅唱，这就是电子音乐的一种魅力所在。当然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并不会很吵闹，而是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沉浸心境。这就是我们的一位 DJ， 来自于日本的 Shingo Nakamura， 他的作品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 Holy Grail， 以及来自于他的 Highway Perception Round and Round Digital Destination。那稍后我们还会听到他的 Stereo Love 以及 At Night Breaking the Illusion， 真的好音乐。我们一会儿将会到海边去感受一下音乐的质感，将会有一种怎样的海风的味道。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查询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咯。 欢迎朋友们来喜欢我们的音乐，当然也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给自己更多的沉浸。像很多人也在说，像这样的音乐可以适合做瑜伽，我觉得特别好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瑜伽的话，会不会动作太大了一些？瑜伽应该再慢一点吧。不过像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已经够能够让我们沉浸心灵的了。Progressive House 来自于一位日本的 DJ Shingo Nakamura。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仿佛会能够听到、看到、闻到一种花的质感，那就是樱花在漫天飞舞，是吗？粉红色的花瓣从天而降，飘落在地上，飘落在你的肩膀上，也许还会落在你的头上，在你的发梢飘过，你会偶尔闻到一丝丝的樱花的香气，并不是扑鼻而来，因为那样太重了，太浓烈，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清新。感谢这样的一位 DJ Shingo Nakamura。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到这里我们听到了更多的音乐，来自于日本的一位 DJ 新歌 Nakuyama。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单元的话呢，也是要跟各位听友们继续分享他更多的好音乐作品了。我们会听到他的 Round and Round， 还有像是一种数码的存在，一种数字的目的地啊，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好像是在虚拟的现实空间里边我们会有怎样的一种变化。当然了，也稍后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按照顺序已经为您列好了，就看您来不来去查询咯。我们会听到白日梦的感觉，在下午，在晚上，都可以用音乐进行一种时空穿梭和链接。这里就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康尼马拉山林的生命律动，2月17日至21日，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原汁原味的踢踏盛宴。凯尔特传说，别样的文化，开阔的土地，绚烂舞步，踏访纯粹的爱尔兰风情，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传统乐器奏响纯正的爱尔兰之声。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

11:11，欢迎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那今天耳边的音乐呢，就是来自于一位日本的 DJ 新歌 Nakamura 带给我们的作品 Danny Garcia。那我们用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house 音乐，去给朋友们带来更多的一种周末的听感。在春节之前，听听看这样的音乐，可以让自己的静静心。无论在2018年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觉得现在应该给自己一些计划了才对，对不对？那么在未来的狗年当中的话呢，也是希望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能够用音乐继续给自己加满能量，用音乐给自己更多畅想。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想要关注我们的歌单吗？你可以来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很简单哦。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呢，也可以来直接回复进群，或者回复 VIP， 分别获得两种听友群的进群方式。而在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当中呢，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分享跟交流，把好音乐一起分享出来，有各种好的电子音乐原创作品每月更新哦。

side. It's like meditating. You need to focus on something specific. A word. Phrase. Learn to speak to me and it's all good. Here comes the beats. 5:35，很快就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点名时间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发回来的照片，瞬间照片就开始满屏爆炸，因为会发现朋友们的参与度还是相当之高的啊。在2018年呢，也是我们节目第四年的时间。那么每周六、周日的两天，中午的1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去进行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那么在凌晨呢，还会有一次重播，时间也依然是每周六日的凌晨2点钟到4点钟，也会给您放送有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还有像是我们现在耳边这样的电子舞曲的内容。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进行相关的沟通交流的。那此时此刻，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听友们来这里去点到打卡了哈。哎，那么欢迎一下今天能够全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投入到自己的热情的 HA 哈同学，也要欢迎一下姚瑞红，你好，欢迎一下进放单位，这是在很早以前呢就已经给我们发回来照片的好朋友。那么下面时间看看刚刚我们在点名说完了以后啊，看有谁发回来照片了，包括有网友 LM 啊，欢迎 HA 哈，还有陈刚、东亚战神、小萝卜头啊，还有像是范迪塞尔，还改了名了哈，因为你穿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吗？欢迎无名氏以及蓝菜，还有呢这个老米啊，欢迎老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发现有很多的听友们在进行着互动，而且呢像这样的一种互动呢，一定都是跟自己在进行的一些个事情有关的内容，比方说做家务哈，用这样的音乐进行做家务的陪伴特别带劲儿啊，完全不会累的。还有很多人呢在一边开车一边听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呢其实像今天这样的节目内容啊，已经算是我们其实比上周的舞曲呢更加的柔和一些，因为上周的舞曲呢偏 EDM 风格多一些，而今天我们的舞曲是 Progressive House，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风格的音乐内容，就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心灵的沉静，越听越静的感觉。这种电子音乐舞曲谁说会那么燥的了，对不对？欢迎网友王以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东升你好，给我们发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非常棒，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哈。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是在洗衣服吗？准备做家务哈。小萝卜头他说，哎，我名字念一半能念完吗？行行行，小萝卜头的大头还有小头的那边是吧。好了，15:38，那么我们的今天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继续沉浸下去，来感受一下来自于 DJ Shingo Nakamura 他的作品内容 Memory of the Sea 以及 Daydream。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回复 QQ 扫码加入我们的微信 QQ 群啊，不是 微信 QQ 群，是听友 QQ 群， 然后可以来去分享好音乐，去获得我们的精选内容咯。 tempo。 15:47，来离今天的我们节目的结束呢，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时间了，要做一下节目的预告啊。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依然会用4个小时的时间去给您一些更多元化的欧美音乐的聆听。那同时的话呢，第一小时节目当中也依然会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名家还有像是这个流行音乐人们，他们去演唱和演绎 smooth jazz 风格的作品。而在明天的节目第二小时间当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欧美热门新歌，也是在本周以内会发现的各种各样的热门新歌。其中一定要特别推广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非常非常热爱他的声音，那就是 Camila Cabello， 他的嗓子啊棒棒的 ，Something Gotta Give。明天我们会来听听看。那在明天的电子音乐舞曲单元里边呢，也会有请到 DJ Alex H 带给我们他的作品 Best of Alex H， Best of AH， 一共会有17首的电子音乐作品进行相关的混音。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歌单的话，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歌曲列表详情。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 VIP QQ 群，分享好音乐，获得我们的原创精彩呢，你可以来马上回复一下 QQ， 扫码进群就好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战马能量音乐。明天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的是，很多朋友打进来电话啊是一直在反复的问我们活动是不是真的，占用了很多时间，所以呢就导致很多朋友才打不进来。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没想到哈，您那边也有苦衷，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